食嘅谷物九至十日，即刻九零三。 On regular broadcast, bring you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ogee, one horn, but link loiling. Some organic life form of Apogee special. 翻翻嚟不明来历啊，咁啊，跟住呢个出嚟睇下，咁啊，我哋继续会讲呢个 Out of the Blue 嘅呢一个 video。 系， 咁啊，头先咧就讲咗呢个凤凰城嘅低飞啦，又讲咗呢一个咧，即系美国一个导弹试射失败啦。 系，咁啊，我当中咧其实我几中意讲嗰个啦，或者几中意嘅一个人物啦，可以咁讲啦，就系美国一个太空人啦，叫做 Gordon Cooper。咁佢咧就系呢个即系 Mercury 7嗰个太空嘅发射嗰个命名嗰个太空站啦，太空站即系太空即系 space capsule 嗰啲啦，咁就当时佢就系喺早年啊，喺美国就射佢上去，就好似即系而家嘅 杨利伟 一样啦，咁就又系刷新咗好多纪录嘅当年，即系围住地球一路绕 廿几次啦， 飞咗好耐好耐。咁佢咧就有个传闻嘅，即系呢个 Cooper 当年嘅传闻就系话咧，佢翻落地面嗰阵时咧，即系好似杨利伟总要翻落地面嗰阵时咧，就喺大气层翻落去地面嗰个途中咧，传闻咧就话 Cooper 咧就喺嗰个太空即系个舱个窗口望出去咧，就见到一个飞行物体咧就飞近佢之后再飞走嘅。咁呢个就系一个 喺大气层摩擦紧嘅时候。 接近地面嘅，或者唔系接近地面，接近准备降落地面嗰下，即系应该唔系摩擦，而系 即系即系经过大气层嘅时候，系有几秒钟你系完全系摩擦， 即系佢应该系未入地大气层咯，应该。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一个传说啦，即系你好多好多资料都揾到呢单 case 啊。但系咧，Cooper 就系由尤其是呢四年啦，你知佢突然间又系唔知做乜事黐咗线啦吓，经常高调地走出嚟讲嘢噶吓。咁呢就可能佢唔怕死啦，80几岁，即係尤其是係喺 NASA 咁保守嘅組織裏面，佢肯承認呢個世界有外星人嘅時候，咁佢就 佢自己承認 嘅。係冇錯，因為嗰時呢，佢如果講返少少背景，就佢2000年嗰陣時呢嘅9月呢，ABC 电视台咧就做一个特辑嘅，就系访问相关于一啲太空嘅事宜嗰啲嘢嘅。当时有个直播嘅，有个直播就系访问 Cooper 啦。咁就个主持人都好直接地最啱尾问佢，问阿 Cooper， 佢就话：阿 Cooper， 即系你作为一个即系 NASA 咁系即系咁有名嘅人啦，亦都系咁即系所谓佢系 National Hero 咁制噶啦吓。咁你认为而家呢个地球上面系咪应该有外星人已经生活紧咧？咁 Cooper 系谂都唔谂啩，有，据我所知系有。咁你谂下，即系我都话啦，即系呢几年得意嘅地方就系呢啲人讲嘢啊嘛，即系唔系讲紧一啲即系街边所有嘅求其揾个人去讲，又唔系讲紧啲所谓可能就算当你研究 UFO 嗰啲人都唔系最 top 嘅人啦，即系佢就喺度同你讲，好肯定冇犹豫嚟讲话有。 你谂下，即系我哋其实几难见到，因为我哋香港其实即系都喺个地球上系一点都冇，即系我哋可能喺北角见唔到呢个外星人，但系唔代表佢唔喺莱斯威尔嗰度生活，即系墨西哥或者边度 系，唔系咁变咗咧佢啦，阿 Cooper 咧，但系咧喺呢几年佢高调出嚟时讲呢啲嘢嘅时候咧，但系佢都深信呢个世界有外星人啦吓，咁但系佢话咧其实当时讲传佢喺嗰个太空舱见到个 UFO 嗰单嘢咧，佢就话其实呢件事就系传出嚟嘅啫。佢话佢太空舱咧，佢就冇见到 UFO 嘅。但当然咧，佢亦都解释唔到点解当年即系讲紧 有个咁嘅传闻， 系啦，传咗30几年，即系都几扎实似嘅，即系啲人讲到。咁但系佢就话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传闻嚟。 但其实里边都有一个嘉宾咧，即系又系嗰啲 astrophysicist， 系 物理学家咁啊，佢个样反而几外星人。我未见过一个 边个啊？ 未见过一个洋人系冇乜眼眉嘅，我咧成个闪扑咁嘅样啊！嗰个即系眼眉系冇嘅，差唔多。你有冇见？你有冇见过西人系眼眉系冇啊？ 有见过一个咯，呢个就系马丽呢个 sorry 呢个叫做蒙娜丽莎咯， 女人嚟噶嘛？嗰个系一个男人， 系知道知道知道， 系咪先？因为冇咁，我觉得佢几外星人佢样都 系。 佢啲眼神都漂浮咁样都定泡咗 嘅。不过其实好得意嘅，即系我唔知系一个咩原因啦，即系我留意咗，如果你无论系俄罗斯或者系美国嘅太空人咧， 尤其是越上得多太空嘅太空人咧、 都牛牛地 系嘛？系啊，你留意下望下佢只眼神咧，系牛牛地嘅，即系或者佢唔系真系牛， 佢唔系牛，可能佢仍然将佢喺太空嗰个画面摆翻喺自己个眼前，即系 但个眼球系唔系好转动嘅，即系你一向嘅情况嚟嘅，好奇怪。 如果俾我上到太空，如果我要即系如果真系喺个太空个舱里边个窗望出去咧， 系。 你都要放松， 系，即系我意思系话，佢哋落到地球生活都系咁样。 唔系，但系你，咁我，但我叫你，譬如云康，你谂翻1993几年，唔系1999几年，三几年未出世啊？1994年，你嗰时你去， 即系你要谂， 你谂翻嘅时候，你只眼都系冇， 唔会噶，我会转嚟转去噶，我谂我 唔系噶，我一谂，阿金你又谂，你谂嗰时嘅眼系咪已经？ 会转下噶嘛，唔系噶，定噶，你定噶， 你转紧你只眼转紧，你个脑点样去？话谂翻个，我系定咗噶，咁佢我谂会系呢啲啦，唔会 系牛嘅，但系好多太空人都系咁嘅。嗱，我啲唔会讲呢啲。 系咩？佢啲骨质疏松咗咧，因为去咗太空无重状态之下。 唔系，咁啊讲翻正题啦。咁咧，嗰个 Copper 就话其实佢冇喺太空舱见到 UFO。不过咧，佢话佢喺飞上太空之前咧，佢系喺都系军部人员，因为其实到底嘅所有太空人都系军事人员啦，都系一定咁样出身嘅啦。咁佢其中一个空军基地里边，佢都系负责啲嘅拍摄工作嘅。佢系其中一个空军基地。咁佢话佢当时咧，其实咧佢系目击到一个嘅碟形嘅，即系最传统型嗰只碟形嘅 UFO 啦，就喺远处飞过嚟，咁佢仲喺佢哋附近嘅一个沙漠区降落咗。而当时因为佢哋有好多嘅军人喺度啦，佢手上面亦都有拍摄工具啦，佢系开咗个机嘅拍到嘅。咁嗰个 UFO 嚟到嘅时候，就有所谓三只脚仔啦，伸出嚟晾咗喺个沙漠度， 直情喺个底个 系啦系啦。系最典型嗰啲，咁佢就好迅速加，但系嗰个嘢咧就好似即系唔知系知道咗有人喺附近啦，定系点啦，咁就开始 transform 啦，佢嘅形容就变翻缩翻佢，即系好以好快嘅速度咧就飞走咗咁样。咁佢话佢当时见到呢一个咧，就系佢即系可以话 冇顶火噶喎，人哋 冇顶火啦，直情 系啊，真系 系银色嘅一嚿咁嘅嘢。咁你谂下，当时佢自己本身系军人，佢后来系太空人啦，咁佢即系佢唔会系嗰啲睇错一个气球系 UFO 嗰啲人啦吓，咁仲要系拍低咗嘅。咁佢嗰个访问里边都佢讲就系佢嗰个咧就系佢唯一一次见到 UFO 嘅情况， 系近距离，净系喺个空军基地嗰度。 系啦系啦，咁同埋第二就系佢话佢讲到拍咗段片咧，佢话佢 send 咗去呢个五个大厦嘅， 亦都系冇咗啦。 系啦，佢话咧 从此亦都系 从此消失咗嘅佢。 即系插翻呢啲片出嚟真系正， 系咁你谂下，哇！即系从此消失咗，净系讲紧一个 document 里边一啲，只系得个几个肯出嚟临死之前唔怕死嘅人讲，佢拍过啲咩，或见到啲乜嘢，咁。即系我觉得佢系，我觉得伟大嘅地方就系佢虽然系一个可能当佢老年唔怕死，但系其实老都唔代表佢系肯讲真话嘅人嚟噶嘛。 嗱就系啦，即系嗱呢啲人你都可以，大家都觉得，唉，佢可能有病咧，系嘛？可能有病咧，但系有啲人你唔可以觉得佢有病啦。嗱，美国总统卡达 系冇错冇错， 即系喺在任嘅时候，你唔可以话佢癫啦啩？ 系啊， 佢系大佬统领紧世界上最有 power 嘅人， 系冇错冇错， 冇得癫啦啩？佢自己都话佢亲眼见过 UFO， 系，同埋佢系因为当选之前佢咪已经话嘅，话佢会解封一啲嘅所谓嘅 UFO 档案，但佢冇做到啦， 结果冇啦，肯定有影子政府叫佢唔好啦， 应该系点啦？咁同埋喺嗰段访问里边，即系嗰段打里边，其实有一幕好短嘅。咁都訪問到佢啱啱佢早前幾年佢去開咗個所謂嘅簽名會， 簽名會 嚇，咁就佢就問即係、那個，所以我做呢段片嗰個人其實都幾有心嘅，即係佢連咁都 佢要仲要 lock 過曬上我呢個卡達出嚟簽名又 係啦係啦， 要問佢， 要問佢， 你要問到 嚇，咁佢仲卡達真係答喎，佢話真係出現咗見到之後好快咁就飛走咗啦。咁你諗下，即係就算卡達， 卡達啊， 係咯係。即系佢由佢在任到而家退咗休咁多年，即系佢由始至终佢都系真系话见过噶嘛。 吓、啊，仲有咧，我哋有一个 jingle 系阿朗奴列根讲一段说话嘅。佢朗奴阿 Reagan 啊，咁咁佢喺联合国，吓系讲过。咁呢一段说话咧，其实佢系喺五个唔同嘅情况时间之下咧，曾经对 public 讲过噶。咁我哋一齐听听呢、這个对话系点。 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卢列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们要面对来自外太空的侵略时，我们将不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About Bajie Special。 咁佢哋都即系听我翻译咗啦，呢、這个咧喺精神入边都系咪？但系佢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系面向紧系联合国， 系 所有国家嘅 代表 嘅代表， 冇错， 系坐喺度听， 系。所以你话如果即一啲，即系讲紧即系呢啲所谓统领地球，即系最高层人士，佢哋谂紧呢啲嘢，讲紧呢啲说话，去做紧呢啲嘅 research。即系我又唔好理解，即系点解啲人仲系觉得， 仲系觉得冇咯，同埋或者系发癫， 或者仲系觉得， 系啦系啦系啦，叫个咸鱼肉饼食啦，即系仍然都系咁样啦。 但系我觉得系咯，所以我又理解到点解，就算到而家今时今日，即系 UFO 系唔可以正式降落，或者佢真系与友善嘅想同我哋地球做结盟嘅，结乜鬼盟啦？即系嚟到嘅时候，都全世界可能吓死咗啦，已经，即系或者可能所有嘅市民已经觉得接受唔到啦。 其实 嗰啲 成日讲呢啲，即系其实见到嗰一刻，你都唔知道会点样去，即 系系啊系啊，冇错啊冇错，即系可能完全一系就冇反应吓。 咁喺呢个 Out of the Blue， 你觉得边个人讲嘅边一句说话，你觉得系最即系、就是、令到你深刻咧？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嗱，其实我又觉得唔系，我又觉得其实段段都有佢个最正嘅地方，即系包括佢直情去到。 但其实你即系你收呢班 message， 你最期待听边个讲嘢，系咪 Philip Caruso？ 其实我系期待听 Philip Caruso 嘅，但系佢又冇正式即系嗱，我就咁谂啦。嗰段佢剪咗嗰几段片系关于 Philip Caruso 嗰个片咧，我 生前嘅片 系啊，生前啦，即系佢已经死咗啦。咁但系我就深信佢系剪咗部分嘅啫。我几相信佢系剪咗部分嘅，系即系我相信佢可能有啲仲劲啲嘅访问，佢系冇剪到落呢饼带里边嘅，我觉得，因为佢呢饼带里边。佢一句 UFO 嘅嘢都唔系咁去直接讲出嚟，佢就系讲到一啲佢以前点样喺所谓嘅五个大厦里面情报科嗰边做嘢，咁佢觉得当中佢牵涉到好多嘅所谓嘅一啲嘅有势力嘅政府人员啦，或者可能佢去 challenge 啲人点解会唔信有即系有外星人存在啦，佢面对嘅就系一lock嘅所谓嘅 UFO 资料啦，系咪？咁变咗，但系佢其实我系好想佢系直接去讲得好清好楚，佢见到啲咩咧，佢个碎片系点样啊，等等等等嘅。咁但系佢剪咗三四段，佢 冇讲到碎片啊， 佢冇讲到。但系呢个问题，所以咧，我系觉得嗰个人咧，即系做呢段 document 嗰人咧，佢又冇咁蠢，揾到一个咁犀利嘅人。 但其实谂到嗰喺个片里边咧，咪有佢咪影张报纸嘅？ 边一个报纸啊？ 唔系佢影咗一张好旧嘅相嘅，影住一张好旧嘅相。咁佢有一啲银迹，系咪嗰啲系咪就系碎片嚟噶？ 哦，你讲紧等阵啊，我剪俾你睇。 唔系俾我睇， 嗰本书。 你有得剪俾我睇？ 唔系我睇，我系咪我等阵啊？ 即系你而家最耶最型最新嗰本系嘛？ 唔系，我要剪咩啊？阿 Jason 系咪讲紧嗰张相？ 佢有一张相喺个 video 里边咧，直情系啦，有个军官咁咧，就系踎咗喺个一扎银色巢晒嘅嘢嗰度嘅。我好想知嗰个系咪真系罗斯威尔嘅碎片啊？如果系咧，呢张相都几劲啊，真系都，因为从来未见过罗斯威尔嘅相，即系嗰个碎片嘅相啊嘛。你自己本书都唔知编咗边页，即系好明显呢啲系请枪噶啦，写本书 搞错啊！唔写得咁辛苦，嗱两个成本嘅咁 咯，因为你写俾我嗰啲稿系嗰啲完全睇唔明嘅甲骨文。 嗱、我啲编辑真系，我话俾你听，我啲编辑真系好叻， 唔系估到你写咩系嘛？ 佢真系可以估到我写咩？等阵啊， 冇问题， 因为我系 唔紧要啦。 我知道你讲紧边度，唔系，但系嗰幅相咧就系个所谓嗰个警员啦，攞住 结果都系揾唔到噶， 我唔知个本事摆唔住。咁嗰幅相咧就系讲紧咧，佢第二日开记者招待会，罗斯威尔嗰阵时就话俾全世界听，嗰啲唔系 UFO 碎片。 哦，就系佢就踎咗喺啲 踎咗喺度，就话呢个系 balloon 嘅碎片， 系啦。咁但系佢要侮辱。嗰啲509号部队嘅吓 智慧 吓、当年全球唯一对核子武器嘅队伍，竟然佢系一个 balloon 同一个飞碟系分唔到吓，佢系炸长期同埋广岛原子弹嗰对添，佢系分唔到嗰个系 balloon 吓、即系嗰啲系真系好侮辱性嘅，其实讲真吓，咁而且嗰度就唔系咧，即系嗰两张相就唔系呢样嘢嚟嘅咁样，咁但系我就会觉得嗰柄带呢，其实原则上呢，我相信如果佢可能嚟緊仲会播一啲，即係我唔知係咪佢仲有啲其他系列啦，因为嗰段 Philip Caruso 嗰度呢，我就觉得其实都少得滞嘅、我自己觉得啦。咁但我又好欣赏佢，就係佢后来咪飞咗去俄罗斯啦，佢去咗一个所谓 Star City， 即係而家近排即係杨利伟即係飞之前咁无线都飞咗过去 Star City 去做访问㗎嘛、就话嗰啲中国嘅所谓太空人 係咪喺度 train 都喺嗰度 train 啊，点样 样点样攞几多分啊咁样。咁佢呢个短片里面就系、是、咧，里面其中一个呢职员咧就去到揾嗰个 Star City 里面其中一个官员啦吓，佢、就去问翻当时一啲嘅苏联嘅一啲 UFO 资料。咁我觉得其实佢哋几有心咯，即包括佢呢一个嘅官员啦，同埋佢后来飞咗去车臣附近嘅一个军事基地啦、去揾另一个嘅高官啦去讲，佢哋讲到好白噶，即系嗰个苏联个人都话讲到好白，就系、是、当时佢哋有其中一个佢曾任机师嘅啦，咁、就直情系飞紧嘅途中，佢见到个 UFO 飞紧过嚟啦，即系 approach 佢系三角形嘅，全黑色嘅吓，佢话佢全架机啲人都望到嘅啦，咁之后咧佢话但地面系完全用雷达探测唔到啦，佢话呢啲 case 啊系啦，冇错冇错就，咁佢话呢啲 case 咧，你话如果喺所有 你 唔系你指俾我睇咩？咁咧就。即係佢話，如果你根本喺俄羅斯嚟講，都有好多類似呢啲咁嘅目擊個案係出現咗嘅。即係話其實同一段時期，由五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即係俄羅斯有俄羅斯嗰班人見到嘅 UFO， 美國有美國見到嘅 UFO。咁而講當時冷戰時期兩邊嘅防衛系統係最好嘅，咁冇可能係互相其他國家嘅嘢啦。咁當然亦都嗰個軍官都冇可能睇錯咗隱形戰機啦，因為隱形戰機佢而家都見到隱形戰機係點樣嘅啦。咁而佢講翻當年嗰個飛機目擊嗰個 UFO 就係佢完全係界定唔到係乜嘢嘅嘢啦。咁我就會覺得其實成套片裏面佢最震撼嘅地方就係佢揾曬一啲佢認為亦都實在係啦嚇，當今世上。有几高级嘅军官，有几高高级嘅军官，有几多退休军官，有几多退休军官，有几多太空人，有几多太空人，即系所谓揾呢啲嘅人物，总统又有，系讲翻出嚟佢嘅所谓嘅听证，佢见到嘅 UFO， 佢见到嘅佢相信嘅一啲嘅事件系乜嘢？ 系啦。完啦嘛，呢个 系你讲呢个， 即系呢个睇，如果即系攞到上手咧，系值得睇嘅。咁啊，转头翻嚟，我想开始，不如讲你嗰、那个，即系因为咧，我惊阵间去到最尾冇时间，真系冇时间， 一定唔会嘅。 冇时间就 好少嘢讲嘅，好少嘢讲嘅。 但有冇啲咩跟进？我哋有啲咩 website 要上去睇咁之类嘅？ 冇嘅，冇嘅，好少嘢讲嘅啫。 你有冇搓下搓下手指啫？你 咪真系冇咩嘢讲啊！你做乜鬼啫？ 我想早啲听，搵大家有啲准备，有啲咩去 冇乜嘢准备啊嘛，冇乜嘢准备。 咁心理上有啲咩需要准备啊？ 心理上都冇乜嘢准 备，细事， 细事嚟。 咁唔好讲啦，小细事， 小事都小事讲少少， 要讲少少嘅，即系都震撼嘅。 细事讲少少咯。 好，我哋呢首歌翻嚟讲。 Crow 歌名叫做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10:34啊！呢、這个时间咧都进行咗呢个大直路啦，咁啊咧就掂成 完结啦， 咁啊都有即系嗰个即系 the end of something is the start of something new 吓、嗯，即系一个世界 绝对 嘅完结咧，就系、是、一个新嘅开始啊！ 系冇错冇错。 咁啊喺呢个最后半钟头咧，云海咧就应承咗大家就会播，即系爆嗰啲嘢。 唔系爆啲嘢，你唔好讲得咁夸，千祈唔好咁讲。 希望大家而家系咩先？ 唔系冇乜嘢，其实你即系我你知啦，呢、這个节目最中意就系、是、即追近时代部分。咁啱啱我哋讲緊呢个呢 ,Sci-Fi Channel 播咗呢个所谓 Out of Blue 啦，就六月份嘅事啦。咁呢冇嘅，咁呢喺我哋不明来历最后一集嘅而家10:30呢，即係讲緊係大概11个钟头之前呢，讲緊11个钟头之前嘅，好近嘅时间。咁呢就喺美国嘅 Sci-Fi 呢，其实已经播咗第二集嘅 Taken 大件事嘅 UFO 档案嘅特辑啦。咁、 啊、 我已经 录咗啦， 唔系我已经录咗啦。当然呢个就好快嘅，上次因为技术性问题，所以记迟咗过嚟啫。呢、這个下个礼拜记到噶啦，但系对唔住啦，下个礼拜我唔会讲得噶啦，因为已经冇呢个节目啦。 咁但系你睇嗰时会唔会谂起我咧？ 我会谂起你嘅，放心。但系咁，我虽然未睇，但系咧我已经叫人帮我。佢帮我录嗰个咧，就已经帮我 brief 咗成套嘢俾我听噶啦。咁佢今日11个钟头之前咧，喺美国嗰度 Sci-Fi 播嗰个唔系电影啊吓，唔系电视，系讲紧一个 document 啊，又系讲 UFO 噶。咁咧佢就系叫做咩咧？佢个新即系佢个名好搞嘢嘅，叫做 News 嘅 Roswell。咁即系新嘅 Roswell。其实佢就唔系 Roswell 嘅嘢嚟嘅，不过咧佢当中咧佢有 follow up 到一单 case。follow up 咗啲咩呢，就係、是、呢如果大家有印象喺上年我哋都傾過呢，就話喺 Sci-Fi 嗰陣時都講過一個所謂重新去搵返羅茲威爾嘅證據一啲嘅嘢啦。咁、當時佢就派咗一隊科學家啦，同埋考古學家啦，就同埋一班 UFO 專家啦，就去到羅茲威爾嘅碎片現場嗰度呢，咁就係掘用起重機咪喺度掘掘掘掘使得泥想去化學，即係返去嗰個實驗室度化學嘅分析，想知道究竟裏面有冇任何嘅嘢喺度啦。你唔好咁樣望住我啦。係咁呢一年啦，終於做咗咁呢個 report。咁佢一路喺度查驗嘅時候呢，發現呢其實成個嘅泥土土壤裏面呢其實冇乜特別嘅嘢發現到嘅。輻射佢呢方面就冇 report 到，佢就想揾睇有冇特別嘅。 即係佢係掘翻當年1947年嗰層啦嘛， 嗰層冇錯啦。咁但係當中其實有一件事咧，就即係11个鐘頭之前佢就報告咗咧，就係奇怪嘅。點奇怪咧？就係咧，當中佢原本佢哋嘅動機就想揾到一啲所謂嘅金屬嘅嘢啦，或者一啲所謂金屬性嘅碎片啦，或者等等嘅嘢啦，就冇揾到呢啲嘢。 但係佢哋點肯定佢哋揾個地方係嗰個墜毀咧？嗱，即係睇嗰個羅茲威爾嗰個，你去博物館你 係係 嗰人 friend 咗嘅，因為有四個 spot 係四唔係不過咁嘅，即係所以話即係四個 spot 係一個懷疑性啦。咁、但係其實其中有兩個咧係即係有曬人證物證， 肯定 有曬人會係嘅嚇。即係軍方封鎖嗰個啦，尤其是即係嗰個已經係一個即係冇理由冇事，軍方封鎖成個牧場嗰度啦。咁佢就用咗一年嘅時間去發揾嗰啲所謂嗰啲泥嘅土壤咧。其實開頭咧，佢就發現咗一啲嘅所謂嘅揾唔到碎片，但係揾到啲纖維嘅嘢，即係好似人造纖維嗰啲咁嘅嘢嘅。咁佢哋開頭咧就完全當嗰啲嘢係冇懷疑嘅，即係佢覺得係纖維啫， 唔係膠嚟嘅， 即係睇落似膠嘅嘢，即係纖維。但系咧就唔系铁唔系金属嗰啲，咁佢哋冇怀疑到嘅开头吓，咁后来只系咧慢慢再研究嘅时候，啲人觉即系揾到好多呢啲咁嘅纤维嘅时候咧，佢又话不如咁啦，不如环境都系纤维，都攞去化验啦，咁因为都唔知系咩纤维啦咁样。咁有趣嘅地方就系佢用咗一年嘅时间去将呢啲纤维去分析同埋去拆解啦，发现。即又系同即对比一样啦，即系话去揾翻所有现在世间上拥有嘅所谓类似嘅物体，包括胶啊、塑胶啊、纤维等等嘢啦，系冇一样嘢咧系 match 到呢种纤维嘅，系全球都揾唔到一样嘢系同呢样嘢系有 match 嘅。咁但系呢样嘢睇落系似纤维嘅，而亦都唔系话即系 咁系咪即系似有冇啲 resemble 到铁？ 佢又唔系讲紧呢样 色嘅， 嗱佢又颜色我唔知道啦，因为佢讲翻出嚟系嗰个纤维啦。但系个问题系你即系我哋如果睇翻啲资料啊，大家都有印象啦，就罗兹威尔事件里边都系话揾到啲所谓嘅碎片咧，一薄薄尘嘅，好似嗰啲银色纸咁样，佢炸烂咗之后咧，都会弹翻正，系啦平嘅。咁但系如果嗰啲嘢可能如果佢系有啲碎片，会唔会睇落其实系似纤维咧？即系未必睇落系似金属咧？咁呢个系。 可圈可点嘅嘢嘅，但系竟然而家佢哋手头上就有呢啲纤维，同埋有呢啲嘅报告。咁而家佢当然咧，佢都话唔可以就咁一口咬定系外太空嘅嘢啦。咁佢就会当然继续要去攞去其他实验室再分析啦。但系佢起码一年时间， 1940几年嘅时候，边度有咁多纤维？ 冇错冇错，唔系就算佢讲1940几年，有冇可能一个1940几年时代嘅纤维啊，系到而家呢个现代社会都冇一样嘢系 match 到佢咧？咁佢又觉得好奇怪，好高科技咯，即系讲1947年。咁呢样嘢就系啱啱十一个钟头之前公布嘅。咁当然咧，希望佢继续有啲嘢 follow up 啦吓。 即系呢个系 of blue， 唔系 sci-fi channel 系播另一套嘅系电视台嘅 UFO 特辑 吓 documentary 嚟嘅， 呢啲剧 唔系剧集嚟嘅。咁而呢个剧集嘅即系唔系呢个 documentary 嘅主打咧，就反而唔系讲紧罗兹威尔事件咯。主打系咩咧？主打就系讲紧一单咧。是你都可以话应该咁讲，因为如果你前日有睇国际新闻嘅，嗱香港报纸就冇转载㗎啦，如果你睇前日睇国际嘅新闻呢，就有讲到呢 Sci-Fi Channel 联同美国嘅前呢个克林顿总统嘅幕僚，联同一班嘅 UFO 专家，就已经决定去控告美国政府㗎嘛，咁係前日嘅新闻嚟㗎。咁就係因为咩呢？就係、是、控告美国政府点解要收埋所有个 UFO 档案啦。咁佢哋第一个要控告嘅就係 NASA， 决定咗㗎啦。 其实呢啲嘢係打到即係廿年都打唔完㗎。 但佢係真係正式控告。 你告我反告返你咁嗰啲。 唔知呀，即係 我告你告我。 因为咁可能佢哋諗反间计呢，因为如果佢哋要去辩护嘅时候，佢哋攞出证据辩护㗎嘛。咁於是乎呢，佢就其中佢一單呢，点解佢哋要告其中一样嘢，就係呢佢要去翻勾返一样嘢，就係、是、发生1965年。12月9号咧，嗰阵时有一单咧，可以话系喺美国东岸嘅类似罗兹威尔事件。咁呢单案咧，其实原则上咧，应该美国档案里边系有好多，即系讲紧美国政府档案里边有好多 好多呢啲类型嘅。 唔系，系嗰单案件 好多嘅 档案系啦。但系嗰单嘅档案咧，由始至终由1965年到今时今日咧，系冇半个消息或者半个 report 咧系攞过出嚟嘅。即系咧，佢嗰、那个 同埋大家都应该冇听过有东岸 系啊系啊，冇错。同埋即系仲要系讲紧。即系你觉得啱啦，即系罗兹威事件点冚都好啊，都几多资料搜咗出嚟，系咪先？但系嗰单资料咧，半点资料。 咁佢呢一个节目就讲咗出嚟啦。 佢成两个钟头咧，就将所有即系佢玩到点咧，大到点咧，就系嗰单案件讲翻出嚟之余咧，佢仲要访问翻当地啲村民见到嘅嘢啦。当地的所有人证物证啦，甚至去到因为那个 UFO 的环跨个飞行个个月个距离呢，是由加拿大边境去到美国境内的。一路成辑嘢就是讲俾你听，你话俾我听冇呢单嘢，但一阵间我想转头播完歌返嚟呢，我想讲返成单 case 究竟佢讲緊乜囉。因为佢因为我又唔想而家吓。 做咩？ 系一间转头讲俾你听啦吓， 就佢，因为佢要讲啊，要走佢。好，你一嚟支 ketchup 先啦。 系点样去喺加拿大飞去先？ 嗱，其实咁嘅，喺一 九即系横跨两个国家噶， 横跨两个国家嘅，系1965年，即系离开罗斯威尔都廿年啦。1965年嘅12月9日咧，咁嗰晚咧，咁就由加拿大嘅东面嘅边境啦，咁就一个咧可以话系一个巨型嘅火球状嘅物体啦，发光噶啦吓，咁就由加拿大嘅边境一路咧向南咧飞紧入去美国嘅边境。咁成單 case 目擊最多嘅地區呢，就係賓夕凡尼亞州嘅一個叫做Kingsburg 嘅一個地方。 嗯， 咁佢呢個地方呢，就一路目擊到呢，即係嗰個火球啦，由加拿大邊境入到美國啦，就喺佢哋嘅附近嗰個村嗰個所謂嘅山丘仔啦嗰地方啦。咁就開頭就未墜毀嘅，開頭就係一路見到佢喺度飛緊入嚟啦。咁嗰飛緊嘅途中，其實已經好多嘅當地居民已經目擊㗎啦，即係已經見到嘩火球喎，或者有個發光體喺度飛緊咁樣。咁又飞又飞嘅时候咧，其实后来啦，但当讲翻后来先啦，即系有啲人就话，嗰、个可能只不过系一个流星、一个陨石咁等等，最类似嘅嘢啦。咁但系当时其实所有目击嘅人咧讲嘅话咧，除咗望到佢系由加拿大边飞入去美国嘅境内之余咧，其实咧佢系中途咧系转过几次弯嘅。咁、个 point 就系咁啦。如果佢系一个陨石，或者一个流星雨， 佢已经系炒咗落地啦，会 系即系你唔会转到弯啦，中途吓，即系佢，但系咧佢转到弯，转咗几次弯之后咧，再冲向呢个 Kingsburg 嘅呢个城，即系小城镇啦吓，咁就喺佢嘅山喺度，直情系坠毁咗嘅，系铲咗落去嘅 ，OK。咁铲咗落去，咁当然有火光啊！ 即系类似嗰啲超人诞生嗰阵时咧，叫得超人第一集，佢咪成嚿嘢铲咗落嚟，铲咗个石头爆 咁样，系即系类似咁嘅嘢。咁仲要咧，当时咧就成个 Kingsburg 嘅所有嘅居民咧，即系而家讲紧咧就系点解呢单案其实要翻案咧，就是、因为原来成个村，即系讲紧数以百计嘅人咧，差唔多系100%见到呢单呢目击到呢单嘢。即系咁嘅情况就真系其实好罕见嘅，即系你系 睇住佢掟弯炒， 系啦，真系全村人都系目击证人，但讲紧全村人 系直线咁样，嘣， 系啦，即系全村人，仲要咧系啲人已经即系当时啲人已经意识啦，60年代已经系比较有知识啦、其实已经有好多村民当晚咧已经系爬到上去嗰个山丘咧，系睇到嗰块嘢嘅。咁嗰个嘢系咩嚟嘅咧？嗰啲人已经画翻出嚟啦，系你唔使问要讲啦。就咧，佢系一个好似咧，即系头先你所讲嘅超人坠毁咁样，踩咗嚿嘢，嚿嘢啦。咁嗰、那个嗰嚿嘢嗰个形状咧，就同一向我哋认定嘅 UFO 嘅形状系完全唔同噶。佢系点咧？系一个咧，如果因为我睇咗嗰幅相啊，即系唔系真系相。 而家仲你讲啲相，而家仲好，即系成日啲人问我咧，话喂可唔可以睇嗰张相啊？ 边张相？ 嗰啲割动物宰割嗰啲。 哇，咁耐之前嘅啫，唔系佢系画，啲村民画翻出嚟嘅咁样。就咧，你如果我形容咧，就好似一个栗子头咁嘅嘢，即系其实你少少似咩咧？就系、是、一个铅笔后边嗰个擦胶咁嘅样。咁有啲即係有个边呢，有个擦胶型嘅嘢呢，但係尖少少喺个头顶咁样，係咁样型嘅。咁就铲咗落嗰个山丘㗎。 咁咧，當時其實咧，因為點解會咁誇張？就係佢因為村民見到呢啲目 100% 嘅村民見到呢單案啦，有報咗警啦，報咗消防員啦，報咗空軍啦，報乜都報曬噶啦，警察又嚟咗啦，消防嚟咗啦，但係好快喺墜落一個鐘頭內咧，其實咧美國空軍已經到咗啦， 嚇、啊， 即係。包围咗成个封锁现场， 哇！即系佢哋嗰啲雷达啊，所有嘅卫星啊，可能已经系咪有卫星嗰时候？ 有 已经 check 到晒 ，lock 晒。 或者就算系你，就算当佢一个天然现象，啊、你咁快 一个钟头已经到，已经好快。 总动员所有人包围咗嗰个地区，唔、俾所有村民接触啦，唔俾所有人去见啦。咁、当然亦 都系基本动作嚟嘅，如果人打劫，你都唔可以入去睇噶啦。 咁当时就有，但因为之前有村民已经见到嗰架嘢嘛，因为所以就好彩啦，即系唔系因为佢军人到先啦。咁第二日朝头早，因为嗰时仲系俾人封咗啦吓，咁第二日朝头早，其实当地报纸同埋当地电台咧已经讲到明，系有个不明飞行物体，甚至有人讲系 Flying Saucer 系已经坠毁咗喺呢个 Kisberg 嘅山头啦咁样。咁之后咧，当晚咁咧，即系佢哋已经成个美国政府嗰啲军人啊、其他嘢咧，就已经将嗰架嘢运走啦，咁就要封啊、围城啦咁样。之后咧就当晚就即刻作出一个讲法，就系话大家误会啦，呢个唔系飞碟，唔系外星文明嘅嘢，唔系任何嘢，系坚决地讲呢个系一个陨石， 陨石 系啦， 擦胶头 系啦，坚决吓，但系咧。个呢个咧，只不过系军方嗰边讲系陨石啦。但系当 有冇人嗰啲居民有冇即系上到即刻影相咁嗰啲？ 我影相当时嚟讲，可能唔系个个有傻瓜机啦。唔系，但系最好荒谬好笑嘅就系咩咧？佢之后发咗个新闻稿啊。个新闻稿里边咧，甚至佢陨石都唔提啊。个新闻稿话咧，警方咧当时咧就去到呢个现场，收到报告，咁咧就发现咧，其实咧只系有几个村民咧喺个山头度野餐，烧着晒 喧哗， 烧着咗几个草坪，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喺嗰只啲人 barbecue， 即系佢哋成架已经 scoop 咗，即系已经系 铲起咗，系啦，运走咗。 吓、 咁 亦都用嗰啲迷彩，好似《云神舟五号》嗰、那个， 系类似 嗰啲迷彩 封住咁样啦。咁就运走咗啦。咁之后竟然你都冇理由作嗰啲人烧嘢食啩，大佬整个 report 话叫人烧嘢食。之后就即系当然有啲所谓其他嗰啲官人就话唔系陨石嚟嘅，我哋费事你哋危险，所以我哋唔费事你哋唔接触。但系谂下一个如果咁巨型嘅陨石撞咗你地球啦，即系我谂我哋都已经 都会爆，都会有少爆炸啦。 系咯， 同埋我都有起码有嚿蘑菇喺云，即系 系咯， 起码会有啲咁嘅嘢啊。 或者我啲尘埃已经上晒天噶啦，系咪先？但系又冇噶嘛呢啲。冇发生过，但系咧喺啲军方就话系陨石。咁于是乎呢单案咧，其实咧就喺当地咧，其实系几十年嚟啊，系冇人系即系放弃过去调查噶。 嗯， 只不过系咩咧？因为当时佢同罗斯威尔唔同嘅地方就系、是，因为当时军部系直接了当，好快你已经嚟到现场，好快封锁消息，同埋好快冇将呢件事喺传媒度公布。咁、只系围内喺嗰个 Kisper 呢个成个镇，或者甚至加拿大边境嗰啲人咧，先至知嘅。咁一路咧，就佢哋系成个镇啲人就其实系不嬲都想点咧，就系、是、想逼政府咧就唔该公开，甚至去到九七年嗰时佢都试过噶，就系、是、叫政府你不如公开呢单档案啦。咁、政府都系话陨石啫咁样。OK， 咁去到咧就系、是、当 Sci-Fi 呢个电视台咧播咗嗰个上年嘅罗斯威尔嗰个节目之后咧，咁呢班村民咧，即系因为尤其是已经老咗好耐啦，即系有啲已经系由嗰阵十几岁到而家即系六十几岁咁样。咁就可以成个村民联合，系联合组织之后呢，就同呢个电视台讲，不如咁啦，你帮我哋啦、你帮我哋去逼政府公开所有资料，你帮我 們，但都冇啦，肯定 唔系而家问题，咪就系所以上前日咪话佢要告政府咯。咁但系个问题嗰、那个包条文就系、是、咧，原来将差唔多又系啦，即系佢唔系所谓睇到 UFO 片段嘅嘢嚟嘅， 告到大家死咗都未掂啊！呢啲都 唔知啊，或者突然间有个 shot 嘅军官攞咗啲档案出嚟咧、 都唔会噶啦 ，shot 嘅都俾人应该拍咗先啊，喺 shot 之前 有可能， 唔会有机会睇到噶啦。 咁唔系，咁就喺里边咧就访问晒差唔多全部啲村民，当时目击嗰啲人。或者画翻出嚟嗰啲嘢系点样？咁咧呢单案咧就而家真系可以话重新 open 过、一个所谓东岸版嘅罗斯威事件。但系呢件事件就系完全系俾人埋没咗嘅。咁而家佢哋希望就系将呢单事件系首先系向传媒公开晒所有嘢，之后再慢慢去 trace、 我就想知道你喺呢14集以嚟 系 咪将事实嘅全部讲晒俾大家听咧？ 唔系因为咁嘅，世界 上系咪因为咩而你净系答系？ 佢话唔系， 系因为呢度唔系 Todd 啊嘛，唔系因为咁嘅，即系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嘢咧 都要保留。 唔系呢个世界冇 留翻嚟出书， 唔系呢个世界 借呢度嚟宣传， 唔系呢个世界咧系冇事实嘅全部嘅，我哋永远都系睇到事实嘅。 咁你屋企有啲乜嘢系可以最令到一个完全相信有 UFO 或者外星物体存在嘅人去一望就哇 啊冇嘅，我系唔会有呢啲嘢嘅。我觉得呢而家我哋嘅神智淨係讲緊信定唔信呢，係冇意思嘅。 冇意思啦，因为 confirm 係肯定係有嘅。 喺当然我哋嘅立场里面我哋就肯定係有囉。不过问题就係而家如果香港呢个市场或者香港呢啲人嘅思维呢都係仲係停留喺有同埋冇，其实好好低层次嘅啦。 咁如果有啲 UFO 迷真係好想去一啲 UFO 嘅现场，即係坠毁事件现场睇，有啲咩地方你係会觉得， 我諗点都一世人要去， 入门一定要去去嘅。 有一世人点都要去一次罗兹威尔啦，即係同或者去一去 Area 51, 旧嗰个 Area 51, 即係 旧嘅，冇错啦，即係内华达州嗰、那个。去装装囉，咁我觉得呢个系好。同埋呢阿仲有几分钟你俾我讲埋少少嘢啦，唔但你会问我㗎。嗯、 okay, 唔 敢唔敢。 係咪几分钟我真係要讲就係、是、呢其实呢喺今年嘅11月14至16号呢、 你就係其实录咗音。 唔係 ,11 月14至16号呢喺美国将会有一件大事嘅。咁、就係呢喺美国嘅Las Vegas 呢将会有一大班嘅 UFO 专家，咁就会再公开一大堆，系一大堆嘅政府档案，当中啲政府档案系包括咧1951年另一次嘅新墨西哥州喺 Albuquerque 嘅 UFO 坠毁事件啦，包括系喺 嘅乜嘢啫 ？UFO 坠毁事件， 即系嘅 report， 即系又 嘅 report 系，唔系有 report， 有军方档案，有政府档案，讲紧所有 crash， 即系所谓 UFO crash 落地球嘅另外四单嘅报告啦，仲有英国伦敦附近一个伦敦版嘅 Area 51嘅基地可能收藏咗外星人嘅资料啦，等等，大概有二十几份呢啲详尽同埋系嚟自重要人物嘅资料，我冇睇过嘅。 你有你但你有， 我冇睇过啊！你冇屈我啦， 你未睇啫。 唔系咁咧，就会喺11月14至16号咧就会公布啦、 你会去噶？ 我呢个唔会去啦，系我去 要派阿 Moon 去啦。 呢啲唔知啊。咁但系个问题系想讲声俾你听，就系嚟紧咧，即系将会咧好近啫，都有大件事系关于呢啲地方。即系话而家就算啦，而家讲到底，之前讲嗰啲所有系所谓人证啦，出咗好多。十一月有好多好多档案再出炉，仲要系一单比一单坚啦，一单比一单冚得密嘅嘢都开啦。咁十一月开完出嚟睇下乜，但可惜电台讲唔到啦。但系话声俾大家知， 咁啊呢个14集嘅 episode 咧，亦都差唔多咧圆满结束。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圆满结束啦， 冇错啦。 咁啊，多谢你啦，文海。 多谢 Jason 你。 咁啊，咁即系 多谢商台。 多谢商台， 系多谢你 结束呢个梦想， 冇错， 一个 UFO 嘅节目系嘛， 冇错冇错。 咁啊， 我哋大家都好有正能量嘅。 咁啊，交俾你噶啦，以下落嚟嘅时间，你头先又有个 list 噶嘛，系嘛？ 诶，个咩 list 啊？ 唔讲啦，而家 有咩 list 有咩 list？ 你话有个 list 要公布啊嘛， 有个 list 吓、啊，即系你话，即系你会将会 explore 嘅罗兹威尔 case 啊，咩咩 case 嗰啲啊？ 哦，唔系，即系话咧，其实嚟紧，即系因为小弟吓、 你会公布一个 case。 唔系讲完写完嗰啲 UFO 嘢咧，咁、我短期内咧呢啲嘢都唔会再写， 唔会再写啦。 短期内都唔会写啦，讲都即系应该。 即系你会报呢一个 Philip Corso 后尘会俾人暗杀？ 我唔会噶，几呢两年内起码写呢啲嘢我都唔会写噶啦。即系唔会出呢类型嘅书， 因为港佬已经冇晒啦，系嘛？ 唔系，我十一月睇下佢出嗰啲吓新鲜嘅乜 UFO 档案系，但我相信一定会好劲咯，因为佢甚至系 MJ 十二里面一啲嘅 top secret 嘅档案都攞埋出嚟啦。咁呢啲我谂佢攞得出嚟 ，MJ 十二嘛， 即系 Michael Jackson。 你要我喺两分钟之后要讲 MJ 十二，咁不如留翻下次嘅 special 有机会。 你讲 Air Jordan 十二嗰类， 系啊系啊 嘅 report。 咪总之系美国啲政府档案以前系永远都会收埋，即系你谂下嗱，而家你谂下，如果我哋都知道十一点。11月14至16号系会有呢咁嘅档案，我谂英国美国政府其实都唔鍾意呢啲档案会公开嘅，但係佢哋都已经某个程度上，除非佢俾人谋杀咗嘅啫，都应该会公开到。咁变咗呢緊即係话可能某个程度上里面嘅高层都可能开明㗎啦。即係可能呢就算可能 NASA 或者可能美国嘅一啲部门都有机会佢哋主动会开一啲嘅档案。咁变咗 好事嚟， 有机会啦，有机会即系再搞呢啲咁嘅节目啦。 系啊， 咁啊，今日就系咁啊，各位， 再见啦。